季节埋在心底，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，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，是给我一半的爱情。我喜欢你，是我独家的记忆，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，在我感情的封锁区，有关于你绝口不提，没嫌弃。 我听到传来你谁的声音，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。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。 对于林志炫来说，这首《你的样子》十分考验实力。罗大佑一气呵成，并十分具有个人风格的唱法，一度困扰着林志炫。但是经过改编后的抒情摇滚风格，让林志炫声音当中最阳刚的部分表露无遗，一起来听到《你的样子》。 看似满不在乎，转过身体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，不明白你是唯一和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，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远远，早谢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
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旅途，我是楚天。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歌手2017当中十大感人至深的经典现场。 影子多细长，耶稣在某山口，雾气湿衣裳，刮胡酒给谎言映着那秋黄，不虚然不吟唱，只是多行囊。火山王你要去的地方，四野细雨春梦，太极太极西荒，听街声闻石矿，或走俗寻常，青戈壁过断桥，踏入泥土香，一根烟给路客，揭发着星光，钱抹在鞋跟上，无所谓远方。趟出这片枯寂，就趟过生长，遇见风起水浪，就遇过虚妄，忍住情可回望，就忍过喜欢，一如年少模样。苦旅一壶冥想，欢喜一壶追望， 你就不要想起我，是一首悲伤痴恋、铭记刻骨爱情的冷冽好歌，张杰以近乎细腻的内心话语、渐进的情绪，唱的是字字戳心。一直以来积累的压力、烦躁、复杂的感情，一股脑的通通涌现。演唱期间几次是咀嚼眼泪，一起来听到来自张杰《你就不要想起我》。 酒醒沉睡冰山后，从容脱逃。你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，一个远远的微笑

和你谈了一场恋爱。当音乐渐起，萧敬腾一声声的呼唤里直达爱情的尽头，钢琴是最细腻温馨的互相依偎，吉他则是深情不悔，最后的辛辣鼓声里梦想破碎，恋人离愁化，作为最强烈的羁绊。一起来听到你是我最深爱的人。 就算付出了生命，我甘心为了你。两个人在一起，分享爱的秘密，都不会忘记我们生活点滴。你是我最深爱的女人，你有最美丽的嘴唇，有最动人的眼神，你带给我幸福和快乐。我是你最深爱的男人，我的爱绝对是永恒，做什么都值得。爱上了一个人，两个人在一起，分享爱的命运，永远都不。最深爱的女人， 在半决赛宣布结果之时，佳慧听到自己将和杜老师没能获得决赛入场券，她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为自己惋惜，而是觉得荣幸，因为她可以和杜老师合作。我们终于迎来了在歌手舞台上前所未有的双歌手联袂献唱，时光沸嗓杜丽莎和金曲慧声彭佳慧的强强联手。 远方来，不亦乐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来自李宇春《千年游》。 昨日担当，昨日敢想，昨日转眼就跌撞。夏时梦长，秋时愁短，情烈徒伤不愿忘。薄情于痴，谈笑于忘，世情冷眼没浅尝。难与疏淡，难在得失，难是求而不得。一如彷徨，一如年少时模样，寻几处豪情或心光。照亮 九阴代言人真的非常开心。九阴游戏里面，不管从画面、操作、打斗特技，还有轻功飞起来的感觉，都超级棒的。